1, 2, 1, 2. Check. It's Hip Hop Soldier. Master Loop. What's up? To the streets on beach, y'all. Come on. Be a Hip Hop Soldier.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Be a Hip Hop Soldier.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我不信佛，我不能做到四大皆空，无欲无求能否达到我要的巅峰？人生是场战争，冲突不断发生，交手架神殿供奉谁的今生？俯首称臣，经受血与火的洗礼，倒转乾坤，揭开战与和的谜底，开启被尘封已久的那扇门。我穿越尸横遍野的那座城，枪林弹雨的征兆早已浮出水面，混世魔王在宣告要把世界毁灭。这一切一切沸腾你我血液，主悠人是暗夜里最后的火焰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让一代复一代播种下仇恨的种子，黑暗与邪恶高举着正义的幌子，善良的生灵也逐渐失去控制，一发不可收拾， 又是个审判日。 谁在焦土瓦勒上狂轰滥炸？一息尚存的人们只剩咒骂。哈了，难道是一个 雷杀夫？ 世界的轮盘赌正由谁下注？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现实太残酷。 I gotta wait for you， 你能否看清楚？ 一段历史的结束孕育着一个新的开始，就像生存和死亡的战争永远不会休止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来无影去无踪，我没有这般神通，但有种力量陪我走过春夏秋冬。 这节奏让我不由自主融入其中，融入其中，我融入其中。 乱世需要一个英雄扭转乾坤。 It's 主流人笑苍穹奋不顾身。麦克风是迷魂阵里的指南针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谁与争锋？压抑的心情像暴雨前低飞的蜻蜓，如影随形，纯洁的精灵。 I'm believing that everybody has a dream， 我相信 Hip Hop 同样可以净化你心灵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Bamboo， 最后的阵地。 Be a Hip Hop Soldier， 保卫我们最后阵地。 一鼓作气夺取我们最后胜利。